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一起来哦， 泰国、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 做 SPA、 放烟花、 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高峰5:02，大家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8月20号，是周五哈，今天是晚高峰一周当中呢，可能来的最猛烈的一天了啊，因为明天就会迎来双休日了。今天晚高峰来的会更加的猛烈，晚上2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呢，康乐和夏萌都会在直播间陪伴大家。我们今天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这个夏日风情、海岛风情啊， 咖喱 咖喱。听到之后，是不是让大家更想放假去旅游了呢？ 不想上班的感觉，在周五晚高峰。大家应该都已经是下班的路上了，等一会儿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拥堵，包括您去挤地铁、挤公交，有可能也有那么一点点的挤。哎，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心情不好，锁定金戈铁马，晚高峰2个小时，夏萌、康乐陪着您哟。 嗯，今天的话题咱们就来一个自我放飞吧啊，畅想一下疫情之后咱们去哪玩呢？ 啊， 世界这么大，我哪儿都想去看看。 我想去逛逛，真的太美好的一个图景了。夏萌，你有多久没有出去玩了？ 嗯，2019年年初之后吧， 就是疫情开始之后。 疫情再往前， 再往前一些， 对，再往前倒一年，没有出去了。我记得我上一回出去玩是为了考那个潜水的 AOW 的证，刚考到手上就玩不了了。 那证没过期吧？ 那证没有过不过期之说。反正你有这个证之后呢，你就各地都能去潜水了。 啊，潜水多好啊！另外还有朋友肯定也想了，在水里游泳的这些啊活动，有潜水，哎，你是深潜吧？ 对呀、啊、，AOW 就是这个自由水域的这个潜水员的证。 啊，我会浮潜。 啊，也行，给你个管儿咬在嘴里。 当然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喱咖喱，其实在之前好多热播的影视剧当中都有使用过，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前2年比较火的， 嗯， 女生很喜欢看的欢乐颂 啊。这电视剧我没看过，但是这歌我听过的，因为唱的都是这个我在潜水的时候呢，周围都可以去关注到或者吃到玩到的东西 啊，这歌我记得应该是《欢乐颂》第二部，主角就是刘涛扮演的安迪，高冷的安迪去东南亚旅游，就是配的这歌曲啊。 哎呀，你剧没少刷呀！啊， 看见很多朋友都来了，广盛啊，阳光下的小狮子用户9290奋斗者，大家晚上好，晚高峰愉快，堵车不要堵心，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周五了嘛，大家就来一个放飞自我，畅想一下疫情之后都想去哪儿玩呢？ 另外这首咖喱咖喱还在一部一年以前吧热播的超火电视剧当中也出现过了，就是都挺好，大家也都看过吧，里边最有名的是苏大强，倪大红老师扮演的，有一段他跟他儿子在里边扮演他儿子郭京飞俩人跳舞，我记得跳的就是这个咖喱咖喱呀。 一说到玩啊，大家这话匣都打开了，看来都被憋坏了。孙艳军还给我们分享呢，说自驾进藏线啊，一路拍照欣赏美景享受美食。 这边看到了大米馒头，他说了很有哲理的一段话，旅行只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流逝自己的思想，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啊。哎呦，您这是去旅行了吗？怎么像在写一篇论文呢？ 哎，旅行的途中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嘛，是有别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哈。所以很多这个文学作品啊，往往都是在这个远离生活的时候创作出来的。 哎，我同意夏萌你这个看法。比如说让我去写一篇什么什么样的文章啊，随后有可能会发表在某一些期刊上边的时候，大概我只是有这种压力的情况之下啊，我总会脑补自己是在一个世外这种田园当中 啊，世外桃源里边 也没人打扰我，在那种情况之下往往有灵感的迸发呀。 哎，没错了。所以大家想去哪玩哈，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啊，结合自己现实的一些这个计划安排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周五了嘛，咱们就有哪说哪，哈哈，放飞一下自我，畅想一下疫情之后您都想去哪里玩。 这边看到了卡夫卡说啊，我将要远行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啊。什么地方啊？他说西藏、上海、云南、新疆、海南啊。他说他所喜欢的地方都是这种感觉能在细节上抓住他的地方，说一个人一台相机就足以了，旅行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享受的事儿。我突然想到了您一提起相机来，好多人他去旅行不是去享受美景，不是去单纯的旅游，他是为了拍照片。 哎，这也是一种旅游， 然后秀在朋友圈。 这个我觉得和旅游的这个不冲突吧， 这是在炫吗？ 旅游的过程当中当然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了，拍照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兴趣爱好呀，又能旅游又能出大片，这多好的一件事儿啊。那说到旅游呢，也想起来今天有一件事情产生啊，那就是呢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发布了接下来中秋节还有国庆假期的一个放假的安排，也给大家念叨念叨吧。因为中秋和国庆呢一前一后接踵而来，所以呢这个假期呢基本上挨得也是挺近的。9月19号到21号放假，但是需要调休，一共3天。9月18号是个周六，得上班。中秋节之后不久呢，国庆也就到了。2021年国庆节的放假安排是这样的：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9月26号是一个周日，以及10月9号是一个周六，是都需要上班的。也就是说呢，大家虽然是可以去休息了，但是这个周末哈，总得去借那么一天，还得去上班啊。反正能休息也是好事儿，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去计划计划，琢磨琢磨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时候都能去哪玩呢？ 这边看到了强森，他说了疫情过后他想去东京去吃一碗烤牛肉饭啊，也想看一看东京奥运会的这些遗产，包括一些这运动场馆等等的但是你别说，东京的美食还是相当的多的呀。 疫情过后哎，也只能畅想一下了，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希望这个世界上的旅行啊都可以尽快的开通，全世界人民这会儿都憋坏了。 牛小子也说了，他想找一个舒适的小店啊，这个店不用太大，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 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时天气晴，我在某地想念着你。你别说去旅游如果不在当地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明信片，好像就缺少了某些韵味啊。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有一个不能叫兴趣爱好吧，就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甭管我是第一次去啊还是第二次去，我都会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 啊 寄回国，等我回来玩玩回来之后呢，基本上我也能收到了。 你相当于是给人家这个邮政公司捐款了 啊？当然不是了，我是给自己的记忆打一个卡，让我以后去翻这些明信片的时候，我能想起来啊，我去过这儿，我去过那儿，这是我第几次去东京啊，这是我第几次去桂林啊，哎，这是我在我的回忆当中啊，就添了很多这个标记。 啊，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自己拿回来没有那个感觉，对吧？ 那当然了，需要这个邮上盖着那个戳嘛。 对，还有朋友说。曼联说了，他就想去商店逛一逛，买点衣服啊，啊，就是逛逛商场。他说他就满足了， 买买买，哎，也挺好的。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很久没有去商场的电影院看过电影了。自打疫情之后啊，很多电影院要么就歇业了，要么就是电影的这个排期排场啊都有所限制。 是。 这么一算，康乐，你是不是也很久没有去商场看电影了？ 比较少去商场看电影。当然这位朋友他提到了曼联说去买买买，我觉得旅游有可能分两类，一类就是去各种买买买，免税店呀、什么是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开始各种消费，另外一种就是纯粹的用眼睛去捕捉那些各个风景名胜地的优美的景色，然后记在心中，或者拍一张照片。好像这两种在旅游上边的这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哎，是的，没错没错。但是现在我觉得因为我们身边这个电商越来越发达，各种各样的全球购啊，旅游出去玩好像一门心思就是为了买买买，这样的现象较以往较以前相比的话要好很多了。 这边还有3805说了，疫情之后他最想去一趟首都北京。哦、看来您不在北京，还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 这个、山东的寂寞。 是，他说想看看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看看天安门，还有人民大会堂。另外，他还想到我们体育广播的直播间来逛一逛、 欢迎欢迎。3805，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你所在那个地方是不是现在国内比较大的一个服装加工的集散地呢？ 是，您可以穿着最亮的服装， 哎、 等疫情结束之后来到北京，到时候跟我们联系，我们安排安排您 消费消费、 参观参观我们直播间，这是可以有的。 好。9290也说，疫情之后呢，我想去江南走一走，苏州啊、上海啊、杭州、扬州、南京等地一游。这些地方呢，不光景色美，另外呢，我这个亲朋好友在那儿也特别的多。 看到了，酸梅汤说了，人生至少有两次冲动，必须得有。什么呢？一种是 说走就走是吗？ 其中有一个是，第一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第二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说旅行在人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占据着太重要的一个地位了。 说爱就爱和说走就走，如果这两件事都能够做到的话，哎呀，人生无憾了。 另外还有一句话我也突然想到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就是旅行，你通过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的目之所及，你所能够体验到当地的这个风光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化的熏陶，真的要比读书可能要强很多呀。 哎，是的，你说这特别对啊。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也都特别的关注自己的小朋友，每到放了寒暑假的时候，不光是说在家里边去做那个愉快的寒假、愉快的暑假了啊，更多的时间呢也会给孩子安排一些出去玩、出去看一看世界的行程。 另外有点困说了，想要在旅行当中体验一种自由的感觉，绝不只是说远游时漂泊不定的那种航线。他说旅行使人自由，只不过因为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所以还是更加推荐大家自由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 是的。思雨说了啊，我想一想，我想去日本、韩国旅游购物买衣服啊，这个那边衣服款式都挺好看的。去欧洲我也想去，但是欧版的衣服呢不太适合我，哈哈。思 宇这位朋友，希望疫情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去这个东大门好好淘一淘。 但是可以买的这个尺码稍微小一点的，是吧？ 嗯，这个日韩的这个风格和欧洲这个风格，欧版的风格还真是不太一样。对于女生来说，差别可大了。 而且我看到有些女生啊，她非常会 DIY， 嗯， 比如她买了非常大的这种衣服，她不会扔了或者给人， 嗯， 而是拿剪子剪吧剪吧，哎，穿上别说还真挺好看的。 哎，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现在不是就流行那个男友风，还有什么老爸风吗？就是女生会特意穿上，那种 oversize 的衣服，看上去大大的、 就是、 宽宽大大的、 超大款的 范儿，超 A 叫， 跟孕妇装有区别吗？ 当然不一样了。 哎，看来这个 啊， 女生的这个审美啊，真的是女生的心思。 你不要猜， 是别猜，别猜，别猜啊，猜也猜不明白啊。当然了，周五晚高峰，欢迎各位锁定北京体育广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现在发现路面是越来越堵了，但是您堵车而不堵心，收听我们的节目会非常的开心。另外，在挤公交和地铁的时候，也希望您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一聊放飞自我的周五，来畅想一下疫情之后去哪玩。好像刚才大家说的跟吃的关系不是很大呀，只有一条刚才读到的是说想跟吃的有关系的。我觉得有的朋友他们扑奔某一个旅行地点，有可能真的是跟吃有着90%以上的关系。 哎，还真是特别准啊。 你比如说，我突然想到了我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 哪儿？ 重庆或者成都， 吃小面火锅， 就是吃当地最地道的麻辣口的 串串香。 串串香， 哎，你这么一说， 钵钵鸡 前阵子吃过吧？不能说前阵子，是前好几阵子了哈。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我身边就有人晚上打着飞的，你知道去吃什么吗？螺蛳粉。哎， 去广西吃的吗？ 对，就专门特意大晚上的坐飞机去吃那么一口 啊， 哦，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在那儿再玩玩玩一会儿再回来。 但是这个读音确实是 螺蛳粉，螺蛳粉， 螺蛳粉 啊， 就是属于普通话的角度。 你知道说那个南方人念什么，北方人念什么，还有当广西人你知道怎么念吗？ 念什么？ 螺蛳粉。 不对。 那怎么说？ 我跟你说啊， 嗯， 螺蛳粉，北方人普通话叫螺蛳粉，对吧？南方的朋友读螺蛳粉， 对，当地人， 当地人螺蛳粉， 螺蛳混， 螺蛳混， 对。 啊，当然，这个说到四川的美食，真的是好多朋友，我相信疫情之后肯定啊，扑奔着成都啊就去了。而且成都这个城市我去过一次，它的那种慢节奏的感觉啊，享受生活的状态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呀。 是的，成都啊，重庆啊，包括长沙，我觉得这个当地吃的东西都非常的好吃，而且当地的生活节奏会更慢一些。不是说现在你想去尝到全国各地味道不一样的这个茶文化哈，快消品牌就去成都和长沙这两个地方。 是，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成都》吧。 不知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把手揣进裤兜，走到雨 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啊，不只是这个川菜啊，什么逛街的地儿也特别多啊，宽窄巷子啊，真的好多。还有这杜甫草堂啊，当时去的大熊猫也一块儿都能给看到了。 嗯， 所以这边真的好多朋友都是一说成都，好多朋友都想分享自己对于成都的印象。我们今天的话题要聊一聊，在周五的时候放飞一下自我，畅想在疫情之后去哪玩啊。啊，3805也说了，想听我们说说去西藏的事儿。哎，这个今天还真的有准备。 嗯， 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给您聊到啊。好的，来介绍一下资讯的部分吧。 是的，当然了，微博微信您这会儿呢可以继续和我们聊着啊。我们先进一段资讯，稍后呢和大家继续聊天。进资讯之前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北京市呢已经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8点，北京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其中门头沟、房山、延庆、怀柔、昌平、石景山、海淀大部、丰台西部、密云西部局地呢短时雨强较大，并且还会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提醒大家要提前的注意防范。首先要关注的就是疫情防控的相关问题。钟南山表示呢，对之前广州疫情的研究表明，国产疫苗对德尔塔毒株依然很有效果，能否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和疫苗的有效率是相关的，还要看病毒的传播系数。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大概是70%左右，那么中国就需要全部人口的80%以上接种疫苗，才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群体免疫机制。 而据报道，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疾病风险分级标准，经市疾控中心评估，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苑二区自2021年8月20号起由中风险降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中风险地区一个，为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家园社区，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从昨天开始呢，南京市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受疫情影响停运的列车也将会陆续的恢复开行。南京地区铁路南京站、南京南站、丽水站、江宁站等4个火车站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已经开始发售车票了。 而今天上海公布18号确诊本土病例的溯源情况，经流行病学调查，该病例发病前14天内无境内本土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接触史，无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无相关冷链物流的暴露史。该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与近期由集中隔离点闭环送至松江区中心医院发热留观室排查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与近期我国其他地方本土病例的病毒同源性低。经国家和上海市专家综合研判分析，认为该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人员或环境，个人存在防护的疏忽而引发的感染。好的，继续来关注，在今天上午8点38分，航天员聂海胜成功开启天河核心舱的节点舱出舱舱门。截至10点12分，航天员聂海胜、航天员刘伯明身着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已先后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期间，在舱内的航天员汤洪波配合支持两名出舱的航天员开展舱外的操作，大家也是看到了相关的视频了。当然了，接下来我们也用一段音频来为大家介绍神舟12号航天员第二次出舱都要做哪些工作，和第一次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神舟12号可以打开服装照明灯，完毕。 服装照明灯打开。 本次出舱任务依旧是由三名航天员共同配合完成，两名航天员出舱，一名航天员留在舱内执行指挥与协作任务。出舱任务有三项，安装舱外的热控扩展泵组，抬升舱外全景相机，以及组装舱外的工具箱。 那首先呢，航天员还是从这个空间站顶端的出舱口，通过机械臂的方式来转移到空间站最尾部的资源舱，然后在这个位置会安装两个热泵。那在安装完热泵之后呢，航天员还会乘坐机械臂来返回到出舱口，在出舱口的附近，也就是手指的方向的顶端，会有四个全景相机，把这个全景相机抬升。在抬升完全景相机之后呢，航天员还会到出舱口的隔壁，也就是有金色工具箱，安装两个装备，一个呢就是绞线位器，另外一个呢就是助力手柄。那这个助力手柄呢，可以协助航天员在舱外就可以打开这个舱门，那为后续的实验任务做准备。 这次航天员出舱相比上一次航天员出舱，有一个任务是跟上次是类似的，就是我们要把那个全景相机要再抬高一下，具体的操作跟上次是一样的。不一样的这次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扩展泵组的安装。航天员 A 呢，拿着咱们的扩展机箱，乘坐机械臂，缓慢地从节点舱向后移动到咱们的天河一号的后端，也就是咱们的资源舱。航天员 B 是通过爬行到这个操作的工位，然后辅助航天员 A 来完成扩展泵组的这个安装的过程。 航天员此次要安装的热控扩展泵组中含有两台热控流体回路循环泵，是天河核心舱热控系统的重要设备，对航天员生活以及空间站设备正常运转非常重要。 好，经过六个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了这次出舱活动期间全部的既定任务。航天员聂海胜、航天员刘伯明都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天河核心舱，比原计划还提前了大约一个小时。空间站阶段第二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呢，也取得了完美的成功。那现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已经进入第三个月了，后续航天员乘组呢将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预计今年的九月中旬会返回东风着陆场。返回之前呢，神舟飞船还将会进行绕飞以及镜像交汇等等实验。 另外，据了解，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今天上午经表决，决定任命怀进鹏为教育部部长。据介绍，怀进鹏院士是我国计算机软件专家，主要从事软件与理论、网络化软件系统技术研究等相关工作，而且是获得了国家很多重大的科研项目的奖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怀进鹏曾表示，虽然在大学从事行政工作多年，但仍然保持每晚8点、每周末早晨9点半就走进实验室的习惯。他说，我有时觉得就像个机器人。 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消息。今天个人信息保护法表决通过，自今年的11月1号起实行，其中表明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第二呢，处理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第三点就是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 而据了解，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了闭幕会，经会议表决，个人信息保护法、监察官法、医师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等多项法律和决定是通过了最后的决议。修改之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的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负担。 除此之外，人社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八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意见首先从规范用工方面提出要求，要指导企业和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遣、外包等合作用工方式的，要与合作企业依法承担各自的用工责任。 而今天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法律援助法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而在今天最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报价出炉，一年期为3.85%，五年期为4.65%，均连续16个月保持不变。 那这也就意味着哈，此前机构呢较为一致的认为，短期之内政策利率不会降。不过市场利率已经开始下行了，和政策利率形成了倒挂。有业内人士也分析说，市场利率隐含央行降息预期，一年期的 LPR 报价下调动能呢正在累积。如果四季度央行再次实施全面降准，那么一年期的 LPR 报价下调的可能性将大幅的增加。但是呢，考虑到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态势，关系着大多数房贷的5年期以上的 LPR 利率大概率是保持不变的。 另外，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河南将会再遇强降雨的天气，预计8月22号，河南大部降雨比较的猛烈，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可能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情况。预计8月21号到24号，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黄淮、东北地区等自西向东将会迎来一次强降雨的过程，其中四川、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据了解，阿富汗官方证实了一名8美军军机逃难不幸坠亡人士为该国19岁国家青年足球队的队员扎基·安瓦里。阿富汗体育总局之后也表示，安瓦里和数千名阿富汗年轻人一样，都想要离开阿富汗，但却从美国飞机上坠落身亡。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之后，大批民众试图逃离喀布尔。8月16号，3名民众挂在飞机起落架上，却不幸从空中跌落，当场死亡。 好的，晚高峰从5点到7点，金戈铁马陪着各位，不只聊体育，也聊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第一时段刚刚给您介绍了很多资讯方面，但是还要聊回我们今天的话题。周五了，也放飞一下自我，畅想一下，疫情过后大家去哪玩呢？香山九哥，您观察的挺仔细啊！啊，说夏萌刚才好像皱眉了一下，这您都看到了？ 哎，我经常皱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直播来关注康乐和夏萌在直播间的这个上节目时候的样子哈。 是，我刚才也皱眉了一下。 你刚才还抠了个鼻子。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皱眉是因为我想去玩的地方太多了，我在想我没有那么多的钱怎么办。 嗯，所以你就好好上节目呀。 是。这边还有米果屋也说了，去哪玩都要花钱，没有钱咋玩啊？哎呀，咱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握握手。 他也说就免费公园乘乘凉吧。其实，在北京本地有超多的好玩的地方可以去呀。 嗯，心有大海，哪儿都是三亚。6645说，国内玩分季节啊，春天可以去杭州，夏天去这个台北，秋天呢就在北京待着，冬天去哈尔滨。 啊。冬天去台北挺好的。 嗯，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吗？会有那首歌吗？ 他大概率是希望去冬天去哈尔滨看一看这个冰雕展 啊，或者看看贝加尔湖畔， 吃一吃冻梨， 都是歌名啊。我们在后边的三个时段还会给大家奉献出非常好听的歌曲，跟今天的主题是相符合的。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二时段更加精彩， 一会儿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5: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进入到节目的第二时段了哈，我们的节目呢将会从现在开始继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7点。晚高峰的时间呢由我们在陪伴大家，希望您如果堵在路上也不要堵心，我们高高兴兴的聊一些和旅游有关的事儿吧， 而且可以敞开自己的想象的翅膀。虽然您可能堵在路上，可能在地铁里边也挺挤的，但是闭上眼睛啊，当然您开车千万得睁大了眼睛。我指的是，然后如果您是坐车的话啊，可以稍微的闭那么一两秒，幻想一下自己疫情之后想去哪玩。 核桃说冻梨一点都不好吃，谁买谁上当。康乐，我想问一下，冻梨是那种黑黑的吗？ 这是去哪旅游的能吃到？ 就是、哈尔滨冻梨吗？东北的冻梨吗？ 冻秋梨 啊，对 对，是黑的，可以冻成黑的，好吃啊。 那他为什么说不好吃？ 嘎嘣脆 啊、哦！还没吃过，我也想这个冬天我来尝试尝试吧。 啊，你不用冬天，你现在买放你冰箱里自己冻也行 啊，可以自己冻啊。 是啊，就像这个酸菜可以自己来做。 哦，它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在网上可能有更多的详细的配料。对。总之，大家做这个自己 DIY 吃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健康一些。 我是曼联，说我想去游泳池泡一会儿，但是疫情期间很多健身房的这个泳池啊都是不开的，如果想游泳的话，恐怕还得再稍微等一等。 想游泳的话，要不然您家里安一个水床吧， 代价有点大， 挺贵的。 疫情过去呀，是的，我是曼联，希望疫情快点过去，这样就可以圆你游泳之梦了。 这边看到浑然忘我，他说了，如果心在远方，那么就只需要勇敢前行，梦想自然会引路，有多远就走多远，把足迹连成生命线啊。所以我也非常羡慕那种曾经走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去旅游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啊，就是他的行程图大家可以看到手机上啊，那种人行程图啊，真的就像蜘蛛网一般啊， 就是环游世界的这些人哈， 是他们的生命，尽管每个人生命都是这个长度是我们是可以说测算出来的， 但是宽度是可以自己去增加的嘛。 对，另外深度是取决于我们在旅行当中到底思考了什么。 哎，我跟你说，能够实现环球旅行的人，那他不光经济实力强大，他还得有时间呀。 经济实力我认为是一个可能的因素，但也有一些人之前看过一些新闻，比如说老外啊，特别想得开，把家里所有东西都卖了，然后环游世界，可能也是有一点点穷游的这种感觉。 我不太赞成这种做法，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理财的观念啊，还是未雨绸缪，咱都有点积蓄，心里边才有底嘛。我还是比较赞同那种很多人说退了休之后和老伴儿啊或者和自己的好朋友啊，去实现当年定下的环游世界的梦想。 这个就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啊。 是的， 是。 啊，核桃说，我刚买了蜜瓜硬柿子，不涩的，怎么着是要放冰箱里冻吗？冻成冻蜜瓜和冻柿子。 啊，说起蜜瓜呢，必须得去 哈密 新疆旅游啊。 嗯， 新疆是个好地方。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去新疆玩了一大圈。 去哪了？ 新疆去了，这个乌鲁木齐肯定去了。我是先去的敦煌，从敦煌去的乌市，然后又去了这个哈密、火焰山、高昌，哎，就这些地方吧。 这边还看到了8216也说了，疫情之后，他说他想去日本参加一个购物游，毕竟已经是计划很久了。看来您经济能力也是挺强的。 购物游哈，可是现在这个全球购都很方便呀。我明白了，有在当地可以买到这个本土生产的一些东西。 对，而且全球购的话，它肯定会有一些加价呀，什么运费的， 啊、 对吧？ 去当地买更划算。 对，主要我想的这个朋友的意思就是，购物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减压的一个过程。 买买买的时候，真的把所有烦恼都给忘记了。 是，您说您挣着那么多钱放到银行里，或者您把钱取出来放到您面前，您能看着钱乐吗？ 不，我跟你说， 不可能。 这个其实和挣多挣少呢关系并不太大，我就是图个乐啊。我花钱的时候那种快感，能够让我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郁闷烟消云散。 对呀，所以您花钱的时候您就乐了， 哈哈， 是吧？在那个这购物店里边， 对， 营业员尤其。某国的 这个不要，其他给我包起来。 是，尤其某国的营业员还是非常热情的，是吧？ 是是是， 就是您刚想要买，一堆人过来围着您，各种给您，又是作揖啊，又是各种客气的。当时那种感觉真好， 有种上帝的感觉哈。 但是呢，我那天啥也没买， 买单的时候有点傻眼了。 好，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非常喜欢去云南，我爱可乐说了，他喜欢西双版纳，在电视上多次看到了这个神奇的地方，被誉为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而且是傣族之乡啊。 西双版纳我也去过， 怎么样？感觉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有虫子宴，他们逼我吃虫子宴，我的天哪，一桌子全是各种什么炸虫子，炸这个炸那个。 是 完全不敢想象 啊！你的朋友逼着你吃是吗？ 对， 你后来有没有尝一个？ 我后来尝了，我 结果发现其实挺好吃的。 其实对，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我还是不太愿意去回想起当时那个场景，各种各样的虫子，大的小的，有蠕动的，有跳跃的， 还有活的呀。 就炸过的，基本上都是用炸这种烹饪手法 啊。我之前去泰国也有 这种虫子吗？ 这种虫子，对，但是我当时胆儿特别大呀， 都试了一遍， 一个都没吃。 我以为你吃了活的。 好，继续把这位朋友的留言读完啊。我爱可乐他说了，西双版纳那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他曾经在电视上看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大象悠然漫步，孔雀和小鸟在林中飞翔啊，还有槟榔树亭亭玉立，真的是有一番别样的情致啊。 他一说到这个旅游啊，大家就文采都来了。说起旅游，基本上都是充满了快乐的事儿哈，美好的回忆。 阿昭也说了，他疫情之后想出国，找个人少的地方去玩啊。 如果疫情结束了，世界国际旅行开放了，可能人少的地方还真的不太好找了。 我建议您， 大家都憋坏了吗？ 是，我建议您去找一个地儿，世界名著《鲁滨逊漂流记》那地儿，您能找着吗？ 哪儿啊？ 那个人少，荒岛， 地图上不存在的啊。 是，那您得先看看荒岛求生才行啊。这边还有朋友说，李大本事说了，小时候套着游泳圈，游到了蓝沙网，给他的母亲是当时吓一跳啊。是，也要提醒各位，比如说 那么远呢。 是啊，提醒各位，就是在一旦要放飞自我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安全才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是的，而且提醒大家去一些这个正规的旅游区域去玩哈，有一些这个未经开发的呀，或者这个救援设备比较落后的地方呢，咱还是别去了，安全第一嘛。 这个地儿是刚才很多朋友说想去玩的 西藏。 是的， 你去过吗？ 木油啊。 哎呀，我也没有。 哎呀，听了这歌更想去了。 蓝天白云， 我要去西藏，来自乌兰托亚老师。 嗯，加我一个。 雅鲁藏布江流淌，时光在布达拉宫越拉越长， 无边的草原放开怀抱， 我是一只温顺的绵羊。我要去西藏，我要去西藏，仰望绝世亮茫茫， 光影从此轻轻，随处都是我心灵的牧场。我要去西藏，我要去西藏，仰望生死亮茫茫，习惯了孤独，黑夜也漫长，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我们从晚高峰的五点就开始了，节目将会一直持续到晚高峰的七点。这一首《我要去西藏》唤醒了很多朋友想要旅行的心。我们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聊一聊周五放飞一下自我，疫情过后您想去哪玩呢？各位可以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继续跟两位主持人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咱们再听几句，之后再进资讯。 巴扎嘿。 哎呀，听完这歌更加想去西藏了。 还是把这个心再往回收一收啊，回到我们的资讯当中来。当然了，微博和微信这边大家关于今天想去哪玩这个话题呢还是在继续的，您可以继续发，我们稍后呢说完资讯再来和大家进行聊天。进入到节目第二部分资讯当中，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今天上午进行的大事儿，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成功开启天河核心舱节点舱出舱舱门。截止到上午的10:12，航天员聂海胜、刘国明身着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呢从天河舱、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并完成了在机械臂上安装这个限位器和舱外工作台等等工作。后续呢，他们将会在机械臂支持之下相互配合，开展空间站舱外有关设备的安装等等作业。据介绍呢，这个期间在舱内的航天员杨洪波配合支持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了舱外操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20号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相关负担。 今天根据中国政府网的消息，中秋国庆假期放假的安排呢已经出炉了。中秋节9月19到21号放假调休共3天，9月18号也就是一个周六将会上班。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6号和10月9号分别是一个周日和一个周六都将要上班。 另外，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今天上午经表决，决定任命怀进鹏为教育部的部长。 来看一看餐饮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发生了一些重创。重新上任 CEO 的呷哺呷哺的创始人今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呢，经过两个多月的市场走访，发现呷哺呷哺部分门店存在着严重的选址错误，从而导致亏损。对此呢，企业决定关闭200家亏损门店，包括全国多个城市的亏损门店。 近日，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梦龙冰淇淋被曝中外的用料不同，其国内版的巧克力层里边的冰淇淋是由大比例的植物油制成的，只含有少量的奶粉，而在欧洲市场销售的冰淇淋产品却是使用牛奶作为原料来制作的。近日，联合利华全球副总裁曾希文接受央视财经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中国用的是复原奶，是奶粉加水，而欧洲用的是水加浓缩奶，欧洲的鲜奶难以运到中国来，而中国产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产品呢，确实是涉及到了一个成本的问题。他也具体的说了，复原奶成本大概是在8000到10000，而浓缩奶的价格大约是在13000到14000每吨。所以每吨大概就差3000到4000块钱了。 特别不理解一个事儿，梦龙这么贵，为什么要吃呢？有很多可以替代的这个产品啊，都可以去，而且用的这个原料会更好。比如说我爱的霸喜 啊，我只吃1块钱的冰棍儿，这跟我的 是吗？ 跟我的没关系，这 梦龙太贵了，真太贵了，不值当。好，我们继续再把目光转向赛场，看一看体坛方面的资讯。昨天呢，国足在上海的集训是进入第二天了。那随着参加中超苏州赛区比赛的国脚的加入呢，队内也开始热闹起来。训练课开始之前，球队阵中炙手可热的射手埃克森接受了采访。他是规划球员，那他也说呢，我现在在自己最喜爱的中锋的位置上非常的快乐，期待为国足打出更多的进球，而我们的目标就是杀入世界杯。远离家人对于整个国足团队呢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此前的一个7天的假期，基本上都是和家人在一起了，而且孩子也快满1周岁了，给他小小的庆祝了一下。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我们也做好这方面的准备。随着集训的进行，球员更多的去想的应该是球场上的事，而不是去想家庭的问题，要把注意力放在国家队的身上。 而中国男足将会在9月2号在卡塔尔多哈挑战12强赛的首个对手澳大利亚队。按照惯例，亚足联会在赛前2周到3周之内来敲定裁判员的执场信息。据了解，澳中这场比赛已经初定由一组韩国籍的裁判来执法。综合此前亚足联征调12强执法备选的裁判情况来看，曾在上赛季在中国执法中超联赛的高亨进可能会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昨天是中国女足球员沈梦雨的20岁生日，她正在效力的凯尔特人女足呢，官方是为她送上了生日祝福。昨天在社交网站当中呢，凯尔特人女足是发了沈梦雨的照片，并且写道：“生日快乐！”而且是用中文写的哟。沈梦雨，祝你度过美好的一天 ，Have a nice day。 在关注美职篮方面，近日 ESPN 组织的对新赛季最佳球员进行预测的投票活动当中，湖人的巨星勒布朗詹姆斯竟然没有获得一张选票。对此他是做出了回应啊，他说我是过气的国王了。另外他还写道，谢谢你们啊，大概不需要什么来激励我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过气的国王。而这10票分别是送给了凯文杜兰特和字母哥呀。 再来看一看哈登最近的情况。这两天呢，哈登在采访的时候也说没有一支球队能够击败阵容齐整的篮网队。上个赛季篮网通过交易得到了哈登，从而组成了豪华的三巨头，但是整个赛季呢，哈登和欧文都受到了伤病的困扰。今年东部的半决赛在欧文缺阵哈登带伤打的情况之下，篮网把雄鹿逼到了抢七，差一点就晋级了。 另外，美国媒体也是统计了下个赛季 NBA 球员的薪水排行，其中猛神库里是以4578万美元排在第一位，第二是火箭的沃尔4430万美元，而第三是哈登4430万美元。当然了，前十还有像威少啊、杜兰特、詹姆斯，这都是4000万美元这个级别的。 那在这个时段资讯最后呢，也为大家来一些这个小知识或者说冷知识哈。您知道吗，长颈鹿的长舌头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温度30度。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1，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偏强，外出还要做好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穿越过千里山林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祝愿漫不思议，像一个奇迹，跨过我的生命力，不同于任何意义，也就是绿光如此的美丽。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一激动的话筒都忘推开了啊，我也在想着说疫情结束之后我能去哪玩呢。看大家的这些微信微博上发的这个各地的想法啊，包括想去哪儿吃，想去哪儿玩，哎呀把我给馋坏了都。 戳的是冰淇淋啊， 哎呀有冰淇淋，还有说去哪儿玩的。你看这个了吗？贾玉春发了一张这个路书， 哎呦 啊，就是他从敦煌出发，一路玩玩玩玩玩，这个塔尔寺、 莫高 卡卡盐湖，都能玩到了。哎呀，我这心我现在就感觉已经驰骋在这个茶卡盐湖上了 啊，还有青海湖、您分享这个地段，我还真去 青海湖游。 对，我去玩过， 对对对， 非常不错。 你那会儿不是还去参加过、采访过这个环青海湖的自行车赛吧？ 采访是其中的一部分， 主要是去玩。 是的。这边还有朋友看到时光雕刻，他说了疫情之后想去哪玩啊，威海、崂山，想想都是很美的，可不是吗？好客山东欢迎您呢。 还有说要去大连的 看一看那儿的我们的同行们。 是浪漫之都大连啊，大家应该也看过，在这中央四台，曾经多次演的那个大连的宣传片是吧？哎，好像孙楠唱的那歌呢。 是足球之都吗？ 也叫浪漫之都吧。 海滨城市都很浪漫。谁请我们吃哈根达斯呀，宗瑞？我可看见了哈。 啊，请我们吃这么贵的？ 不用，双棒就可以。 我觉得您不用破费，先给我来一箱。 可够黑的哈。 我吃冰棍是特别能燥的一个人。 啊，听说了，你之前不说吗？一晚上五根儿。 夏天呢是？ 冬天呢？十根儿。 差不多少？ 嗯，我想钓鱼。哎，我是曼联这位朋友哈，这个就是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这个钓鱼狂热分子，就我们的同事，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就世界各地去钓鱼了。 啊，但是我总想到底钓没钓上来有几条啊？ 他们好像这钓鱼吧，就享受这个过程，钓上来往往又都给扔回去了 啊。嗯，所以钓的不是鱼，是 寂 寞呀。 哎，你说对了。 还有贾玉春，刚才啊，他就是刚才那位朋友， 嗯。 甘肃大环形是在中秋之前的一个计划，希望可以成型。 哦， 而且您到了青海甘肃那边的饮食我也非常的喜欢。 嗯， 啊，它的饮食跟内蒙有一点点像， 嗯， 但是也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尤其是那边的牛羊肉， 对，也很好吃， 非常地道啊。 嗯，还有再来看一看，嗯，有朋友说这个说望之辉啊，说爽爽的贵阳黄果树瀑布呀。说到这个贵阳啊，哎呀，我怎么总是想到吃的呢？啊， 很正常啊。 对，贵阳有一种就叫那个菜叫折耳根，又叫鱼腥草， 啊， 我不知道康乐你有没有吃过。 我听这个， 哎呦妈呀，那个味道我真是 腥，很腥吗？ 特别的腥，腥臭腥臭的，但是喜爱的人就跟接受香菜似的。你要是喜欢它， 啊，香菜这么的清香啊， 对，但是有人就是觉得这个鱼腥草折耳根也是特别的好吃，就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啊。 嗯， 另外有一种叫什么罐头，一种鱼的罐头，特别， 哎，鲱鱼罐头， 鲱鱼罐头， 对，就是那可能比 重口味 臭豆腐还臭好几百倍吧。 是， 嗯， 所以真的是大家口味不同啊。 是， 还看到了有流转的快乐， 嗯， 他写了一段话呀，生活是一段奇妙的旅行，啊，说与那些新的人和旧的人共同经历的一段经历，啊，这就是一个人无法抗拒的命运吧，有你有我也有他，说的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结识很多的新的人，会有很多的缘分在那里迸发出来， 嗯， 啊，否则如果您总待在家一亩三分地儿，哪有那么多机会遇到其他的姻缘啊。 哎呦，这又扯回来了。哎呀，坑了这关不住的话匣子呀。 啊，尤其在云南大理是吧， 嗯， 有一些 少数民族的姑娘们 缘分呢，啊， 我知道了，这个疫情一结束你肯定得奔那边去了。 啊，我反而要奔相反的方向。 去哪儿？ 我想去一趟内蒙古 啊， 感受套马杆的魅力。 躲汉子吗？ 这不用躲了吧，这都能唱上 去 了。去 找姑娘。 这边说到鱼腥草，小强他说了，凉拌鱼腥草巨难吃啊。 对，但当地还有一种做法是煲汤。哎，反正我都不行，我都不能接受。嗯，说完之后还说折耳根黑暗料理，我家只有我爸吃。 哦， 嗯， 但是这种菜是不是败火呀？ 清凉的确实有清凉解毒的效果，我管它解什么呢，我也不能吃呀，太难吃了。 所以说你吃东西是口味先是 number one 第一的是吧？ 也不是吧，就有些臭味我还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那比如说一个东西这个专家说了特别有营养， 那我也不吃， 但是你的口味上面你接受不了，你能 不 能？ 不行， 也不行。 比如说臭豆腐我就不吃 啊。 还有你说那个鲱鱼罐头，我觉得我十有八九也是不吃的， 就给你多少钱都不会吃的。 看你给我多少钱了。 啊，对，我之前看过一个这个娱乐节目嘛，就是让明星去吃这东西 啊， 他真吃了，包括一些昆虫，所以我们我正好认识那个节目组的某一个小编，是我的这个高中同学，他说了，私底下没少给明星做工作， 哎呀， 包括 money 也很到位。 哦，是吗？ 那必须的， 就各方面都保驾好了，你这才有节目的呈现，对吧？ 是啊。 哎，大家也可以继续聊着，我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地方吧。 哎，好。 这个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年计划建成开园的一期，这其中就包括了像环球影城，我们之前就是在一些这个自媒体上也能看见哈。 啊。 这环球影城什么样啊？哎，包括这个环球城北京环球城市大道，还有两家度假酒店，环球影城大酒店和诺金度假酒店。这个环球影城，如果大家去世界其他城市游玩的话，没准还真去过环球影城。像我记得这个日本大 大阪有一个环球影城，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也有一个环球影城。咱们北京这个环球影城哈、啊，有分七大主题，分别有功夫熊猫、变形金刚、小黄人、哈利波特、侏罗纪公园，还有好莱坞以及未来水世界。哎，总而言之是非常的好玩，既有大家喜闻乐见的像过山车呀，也有一些靠光影打造的这种娱乐的体验。 嗯，是哈利波特这我真挺想去的。 是的，其实每一个说到的我都挺想去的，功夫熊猫、侏罗纪公园呀、啊，就又刺激又恐怖。 嗯， 小黄人又好玩。 关键哈利波特我就是全看了，全集都看了 啊。你是粉丝？ 这看了这么多年，里边的那个哈利波特的咒语我都能学会几个了。 来一个， 到里边，等到那影城里边我再去学一下。 巴拉巴拉布 啊，看看能不能。直接把谁变成一只小猫咪呀、啊、然后带回家 反正现在呢这个环球影城是在进行内部员工的压力测试，八月中旬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的骑乘设施累计接待内部工作人员已经达到了20万人次了啊，离和我们见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另外也给大家推荐一些体育旅游的相关的目的地。 好， 就是体育旅游最近也是非常的火。 嗯， 我也是刚才上节目之前搂了一眼去年的关于全国的这个体育旅游目的地的推荐啊，大家猜一猜排名第一的是谁？ 嗯， 排名第二的是谁？ 大城市吗？ 挺大的。 你说吧。 啊，排名第一的是三亚。 体育旅游， 对啊，潜水啊，包括这个冲浪等等的， 是 啊，这都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项运动。嗯、而且去三亚，你不只是可以看到非常这个秀丽的风光啊等等的热带的这个风情，同时如果真能够学会冲浪什么的，哎，在体育上你也可以让自己有新的这样一项技能。 嗯、 而排在第二的就是我们北京了。 哦，体育旅游， 对呀、啊 嗯， 啊，跟体育相关的，再加上冬奥的相关的元素， 哎，对对对， 对、啊，未来更加的是，这种体育旅游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嗯， 那进我心也说了，这个疫情之后去哪玩啊？啊，是去工体呀、 啊。哎呀，这个国安的球迷啊，国安在你心也在我们心。疫情之后工体如果这个改造完成了之后，相信啊到时候也会成为这个球迷的打卡圣地。 哎，我问一下，您去工体是去体育场看球还是去旁边的酒吧去喝酒啊？啊，这 看球看球， 这俩事儿啊，这是。 嗯，太平洋的精灵说，贵阳现在真的是发展成旅游之都了，好吃好玩的特别多，而且周边辐射出的像什么黄果树啊、黔东南啊、兴义啊都非常的好玩。哎，我知道好像那儿有个叫密波的吧，据说那风景都没怎么被开发过，特别好。 对，越是原生态的景区真的你就觉得好像是我听歌一样、 啊、 听到某首歌曲，哎，在评论区三五个人， 嗯， 而且我很喜欢这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不希望好像更多人过来把它分享出去、 啊、去打扰他那份宁静，对吧？ 没错、 嗯、 而且如果他成为了非常网红的歌曲都来听，好像就变得有点俗了。 嗯嗯，没错。 这边也看到了另外的一位朋友，发现自我，他说了，旅行时最好的习惯就是找一个舒适的小店啊，挑一张雅致的明信片。刚才我们提到了有明信片这个事儿， 哎， 就是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难免要买一些纪念品啊，也有叫手办的，对吧？伴手礼等等的。我是比较喜欢买一些实用的， 嗯， 比 如说 吃的东西。 那还真是太实用了。我还有一个习惯，我会去每一个旅游的景点景区买冰箱贴。 哎呦， 嗯， 这个好， 冰箱贴和明信片是我必买的两样东西。 那你家冰箱贴满了咋办啊？ 嗯， 你去过那么多地方玩。 是，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疫情结束之后呢，咱们都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看一看，走一走呢。虽然现在呢，这个我们还在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之下，但是思绪可以放飞一下，想象一下哪儿最适合我们放松度假。 对，这边谢文清可能是刚刚听我们最近改版的金戈铁马呀、啊 嗯、 金戈铁马不只聊体育，也跟大家分享世界大家感兴趣的方方面面。同样我们也是一个话题陪伴类的这样的综合性的节目啊。你喜欢体育，一会儿我们会聊到具体的体育的话题的， 和我们一块乐呵乐呵呗。 对呀、啊，这大周五的是吧，你说 一上来就给大家说国足。 国足会说，但真的 您不觉得堵心吗？ 也说不了太多呀。 是啊，但是这边看到建外大街附近这个路口开始逐渐的进行拥堵了下来，那么周五现在北京的各个路面的这个压力在逐渐的增大，希望大家堵车而不堵心，而如果您是乘坐地铁或者公交的时候，也希望您能够礼让其他的同样着急回家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资讯的部分。好，首先来说说天气的情况吧。 是的，虽然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会儿风清天高的哈，不像是要下雨的样子，但是北京市气象局呢今天还是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晚间的八点，北京很多地方呢都会有雷阵雨天气，尤其是像门头沟、房山、延庆、怀柔、昌平、石景山、海淀大部、丰台西部、密云西部局地还会有短时的较大的雨强，并且还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反正天气就是这样，老天爷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啊。预警已经在这儿了，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吧。 而今天举行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是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师法》，医师法将会在2022年3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每年8月19号为中国医师节。这部法律共计7章67条，将为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除此之外，中央宣传部今天授予李环英同志时代楷模的称号，他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生。上世纪50年代初，他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舍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国投身麻风病防治工作，长期面对面接触麻风病人，严谨细致地开展临床实验，科学稳妥地进行治疗研究。他推广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救治了无数的麻风病患者，他提出的垂直防治和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麻风病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为我国乃至世界麻风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外，民政部今天公布第7批地方民政部门近年来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包括中国泰山北斗联盟、中国易经风水学会、中国洗车行业联盟等等。大家听到这些名的时候加点小心啊。 如果发现这些非法社会组织还在开展活动的话，就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再来说一说梦龙的事情。我们第一时段呢简单的去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说，联合利华旗下的梦龙冰淇淋当中的这个用料，中国和外国的版本还不太一样。国内版本巧克力层里边的冰淇淋是由大比例的植物油制成的，只有少量的奶粉，而在欧洲市场上销售的呢却是使用牛奶为原材料制成的。那据介绍呢，咱们中国用的是复原奶，是奶粉加水，欧洲用的是水加浓缩奶。有专家就说了，这个植物脂肪的价格相对比乳制要更加的便宜一些，包括什么椰子油等等，大部分呢都是没有乳脂贵的。其实梦龙这个事儿啊还并非个例呢，很多进入中国的外资品牌都有类似的问题。而在冰淇淋等冷冻产品行业当中，原料价格以及所在地相关的行业标准是成为了重要的影响因素。 另外您知道吗，全球每4瓶番茄酱就有1瓶原料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新疆。新疆充足的阳光、肥沃的土地和昼夜的温差为番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目前马纳斯县1.7万亩的番茄丰收了，每亩地的产量在8吨左右。 哎，这个咱们的番茄哈，不管是销售在国内还是销往国外的，咱们这个用料哈就是番茄，没别的。有消息说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驾进监征局呢，今天发布了关于召开白酒市场秩序监管座谈会的通知。有媒体发布的通知截图显示呢，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通知批示精神，做好白酒市场的监管工作，拟定在今天上午召开座谈会。那今天上午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前往了会议举办地，但是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座谈会，其他就不方便透露了。也有这个白酒企业向记者证实收到了相关的通知，企业有相关领导会去参加会议的，但是具体内容不了解。总而言之呢，今天早盘的时候有多支白酒的股价是低开，什么酒鬼酒啊、五粮液啊，还有泸州老窖、贵州茅台等等，都是下跌了4%。 另外，近日一位3岁的女孩不小心是弄伤了左手的无名指，在社区医院处理一周之后，她的奶奶发现孩子伤口上的纱布脱落了，便用橡皮筋儿把它给加固了，这一圈一圈的，又用创可贴再绕一圈来包扎，没想到因为伤口的包扎不当呢，导致手指缺血变黑，最终只能被截止。那今天给大家提个醒，创可贴也需要正确的使用。首先，如果是小而浅的伤口呢，是最适合创可贴的，比如说割伤、玻璃划伤等等。小而深的伤口，烫伤还有被铁钉扎伤的、动物咬伤抓伤的，千万不能用创可贴。另外的，不能撕开就用，在贴前需要简单的消毒啊。 小小的一张创可贴用起来呢还是有大大的讲究的。好，我们继续要把目光转向国足了哈。今天呢，从伊拉克足协那边传来的消息，他们最近呢已经从亚足联卡塔尔足协接到了9月7号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第二轮伊拉克主场和伊朗比赛确认的通知。那据了解呢，卡塔尔足协还将竞赛防疫的要求也发给了中国足协和我们的对手澳大利亚足总，这也就意味着中国队12强赛前2轮比赛铁定是将安排在多哈举行了。按照要求，中澳两队以及中国队第二轮对手日本队从抵达卡塔尔一直到我们离境，将会全程严格执行气泡式的闭环防疫规定，执行力度呢不亚于之前在多哈进行的亚冠以及40强赛。有消息显示，比赛很有可能分别安排在当地时间9月2号和7号的下午，也就是咱北京时间的晚上。比赛场地很有可能是中国队成员都比较熟悉的多哈哈里发国际体育场。 中国男足将会在9月2号在卡塔尔的多哈来挑战12强的首个对手澳大利亚队。据目前了解，一组韩国籍裁判已经接到了亚足联的指派，准备执法澳中之战。而据了解，此前呢，已经有多位韩国籍裁判是跻身12强赛的备选执法的裁判阵容，其中就包括了上赛季受邀来华执法中超联赛的高亨进、金希坤两位国际级的裁判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受亚足联指派包括马宁、傅明、张雷在内的部分中国足协在册的国际裁判员，不出意外也将会参与12强赛第一和第二轮的执法工作。除了他们，目前中国的另外几位国际裁判员包括曹毅等等，也都在加紧训练，为即将到来的12强赛的执法重任做相关准备。他们能够跻身亚洲足坛最高执法的舞台，本身也是中国足球去深度参与的一种重要的表现。 另外，今天中国足协还公布了最新一期的 U16 国家队的集训名单，依然还是杨晨挂帅，球队呢将会在8月24号到9月29号在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组织第4期集训，并且会去上海参加金山杯青少年足球赛。在这份38人名单当中呢，申花和湖北足协方面各有5人入围，上海海港有4人入选。那值得关注的就是，足协在通知当中还要求哈，参加集训的运动员必须要带齐文化课学习的物品以及学习的资料。集训期间呢，将提供自习室来保证运动员日常的文化课学习需求。 兜兜转转，反反复复 ，CBA 下赛季大概率还是要回到赛会制了。从上赛季的赛会制到2个月之前确定的主客场制，再到如今风头再度是转回了赛会制，看来主客场制的回归至少本赛季是难以实行了。 CBA 公司已经是开始抓紧接洽有意赛会制比赛的城市，除了2019-20赛季承办过比赛的青岛和东莞，据说广州和西安也有意来承办。西安下个月要承办全运会，之后无缝对接承办 CBA 联赛，据说是不错的，毕竟场馆、防疫等配套的设施是一应俱全，可以保证 CBA 联赛的如期举行。 而疫情影响的特殊情况之下，如果新赛季缩水也有一定的好处，一方面是有助于确保球员们的身心健康，另外也客观上有助于国家队留出更多的集训时间。新赛季的 CBA 联赛的期间将有两个国际篮联的比赛窗口期，本就需要抽调 CBA 球员去国家队来进行备战和比赛。另外2022年夏天还有杭州的亚运会，中国男篮在主场作战不容有失，所以国家队大概率也是要进行提前的集结，所以联赛缩水有可能是一种选择。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年冬季奥运会羽毛球男单比赛的冠军来自丹麦的羽毛球运动员安塞龙，其实我们对他呢相对还是有些了解的。那随着运动水平的不断突破，他的中文水平现在也是冠军的水准了。那在体育消息的最后呢，我们就一块来感受一下安塞龙最近的中文水平有没有进步呢？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安塞龙说，他14岁时第一次来到中国训练，后来又多次到中国比赛，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中国逐渐产生了兴趣，并决定学习中文。 我觉得有机会在中国打比赛是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觉得中国和中文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吧。然后呢，我也觉得呢，中国的那个羽毛球的运动员啊，中国的那个这个训练的方式什么的也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也给我动力学习吧。我觉得中文是一个非常难的语言，但是也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感兴趣的一点是汉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汉字的历史和这个。怎么说，我也觉得看的时候也非常，怎么说，不是漂亮但是美丽，我觉得很美，这个字和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一声二声三声四声的那个一部分也非常有意思吧。因为丹麦语没有这个，我听到非常火，然后让我很开心。因为真的，我希望我可以给更多想学习中文的人动力吧。因为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怕说就是说不管是绕口令还是比较简单的接采访啊什么的，我觉得很多学习中文的人他们可能觉得害怕吧。这个不要吧，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觉得虽然我的中文也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非常尊重。 他的女儿于2020年10月出生，他也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安维嘉。 跟我的老婆说话的时候我说丹麦语，对不对？但是跟安维嘉说话的时候我用中文。我希望我可以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然后我希望以后他也可以学习中文，因为给我带来了很多幸福。我希望我退役以后可以去中国旅游啊。然后因为一般来说在中国打比赛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大的城市，对不对？但是我非常想去看那个海边，然后很漂亮的那个中国的地方，所以我希望以后会有时间吧。 哎呀，安塞龙这中文说的真地道啊。 这得专八了吧，八级水平。 我觉得这给外国人的话再加一个级别吧，这 S 级的。 所以说他这个 Super 级别 冠军水准的中文水平 是 啊。 当然我突然又联想到了中国男足这么多规划球员，如果说他们的中文都说成安塞龙这样的，大家是不是接受起来会感觉更加的容易，更加舒服一些？ 我觉得你生活在一个大家都说中文的环境当中，你就不得不去，即便你觉得很难或者不想学，但你不得不去接受这样的语言环境 啊。有的外援，我是足球的外援，在中国待了5年以上了，一句话中文不会说，那我觉得他不是说他的这个有多难的问题， 他没打算在这长待， 而是他不想学的问题啊。包括一些教练也是啊，大家不要听他这个表达的啊，怎么喜欢你什么什么的，你看他有没有把中文的水平给提升上来，这是更加直接的一个标准。 我们这一时段给大家奉献了很多资讯的部分，还是要继续的再给大家说说话题啊。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我们也放飞一下自我，畅聊一下在疫情之后各位想去哪里玩呢？啊，看到了好多朋友， 晨晨说要去南京啊，贝贝的家乡。南京欢迎你。 贝贝，谁是贝贝？ 我呀。 啊， 你不知道这个梗啊？算了吧。 有新的听众不知道啊，你得得说明白了。 是的，如果这个时候去的话，十月份如果您有机会去南京的话，有桂花香可以迎接您，另外吃的也特别的多 啊。我叫仙仙，咱俩是仙贝组合吧，以后行吗？ 啊，行啊，你真叫仙仙呀、啊？你小名儿真叫仙仙啊？ 不是，我爱吃那个仙贝 啊、 哦、啊，就是但是那是膨化食品， 少吃少吃啊。 是， 用户4204说，问一下如何给自己取个网名啊？哟，这问题可大了。您的意思是想改一下您的这个用户4204这个名字是吗？那在设置里边应该就可以改。 对， 至于说如何取一个网名，这个问题就大了。 如何取一个合适的网名， 这就能敞开聊了。 如果您说脑子里边没有一个合适的，建议您可以去微博上搜一搜啊，这个很多有意思的名字，看看能不能给您相关的一个启发呀。这边还有朋友也奉献了更多的这个感悟的事儿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有才。这位爱吃麻辣烫他说了，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啊，有多远走多远，把足迹连成生命线啊。还有这位真谛他说了，生活的理想在于远大，生活的艺术在于选择，生活的步履在于踏实，然而旅行能够颠覆所有之前你拥有的一切的印象啊，所以他觉得旅行是对生活最好的一种补充啊。 俏这位朋友还说呢，这个旅行的时候冰箱贴还真不能多买，你不然的话你挂那儿贴那儿，天天还得擦，新鲜气儿一过了旧了还得扔。确实擦起来挺费劲的，因为都是小玩意儿嘛，你得就是盯着擦。 但是我突然想到了，经常比如您去哪旅游，一个东西犹豫半天，最后没买，往往回家就后悔。所以是吧？ 后悔是，所以该出手时得出手。 对呀、啊，那冰箱贴也没有多贵啊，您出手了，要不然说猴年马月再去一回，可能那个味道啊都变了。 同意同意。李大本是说，去南京能吃啥呀？我喜欢吃阳春面。阳春面这种吃食吧，其实在江南地区都有，但是南京呢不是主吃阳春面的地方。我们那儿有种面叫做皮肚面 啊， 你就去尝吧，真的人间值得。 啊，说起阳春面，我想起武侠小说当中了，这《圆月弯刀》里边，丁鹏刚开场出来了，电视剧里边，老板。给我来三碗阳春面， 三碗阳春面， 对，阳春面特别大一碗，就是什么是阳春面，里边没有肉什么的， 对，就是酱油、小葱花， 对，当时吃了三碗阳春面，以至于有人惊叹啊，平平无奇古天乐，真能吃啊！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今天只有一个话题，周五晚高峰，大家堵车不堵心？这个时候啊，放开想象力的翅膀，来畅想一下，疫情过后想去哪玩啊？ 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的哈。这会儿您可以接着发您的想法，我们稍后在第四时段的时候呢，除了给大家带去一些国际资讯，大部分时间还是会和大家聊一聊今天话题的。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 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的晚高峰来的是不是更猛烈一些？因为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呢就是周六周日了，大家也可以去得到两天休息调整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就会有一些短途出行的计划呢？ 哎，是，当然了，大家有任何的出行一定要保证防疫安全的前提之下。当然，前一段时间我们是建议各位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境。那现在疫情感觉稍微缓和了一些，但是大家在外边一定也要戴好口罩啊。 是，看看微博这边大家跟我们聊的哈，这个说到去哪玩，加一只小丸子就说了，说我最想去的地方叫瓦汉走廊。哎， 这是哪里？ 知道它在哪儿吗？你们自己去查吧哈。我每到一个地方呢，也会买明信片和纪念信封之类的东西，盖个章什么的啊，说明我来过这个地方，到此一游的意思。 对， 对了，对了， 这跟孙悟空您有一样的喜好啊。 可是我们是文明啊，我们没有乱刻乱画呀，对吧？ 到此一游啊，是，就是这个明信片呀，包括当地的一些纪念品，真的就能够证明啊，在茫茫人海当中，您能够到全世界这么多个这个景点，就能够千里姻缘，真的是一线牵啊。 张爸爷爷说明天上午踢球去啊，每周六上午我都踢，坚持了21年。张爸爷您太厉害了，佩服您。 是啊，尤其是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踢球，我纳闷了，您怎么没进国足啊？ 哎呀，张八爷，国足就少您这样的，就能坚持有韧性的。 是，啊，或者您当年怎么没进国安呢？踢这么长时间了。 但是我觉得啊，可能走了职业那条路的话，张八爷没准这个兴趣就被受打击了。 对，啊，我同意你这个观点。有时候我们单纯的一种热爱其实更好， 对 啊，别跟这个工作掺和到一块儿去。 您不说吗？你把兴趣当成工作，哎呀，这兴趣就长不了了。大脚星叔叔也说，明后两天平谷走起呀，有京郊游了，羡慕羡慕。这会儿也是有桃吃吧？吃桃的时候呢？ 是，刚才夏萌你那句话我还想补一句， 说 就是把兴趣如果当成了工作，就会索然无味。突然想到跟旅游的事有关系，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个导游 啊， 我特别羡慕他，我说哎呀多好，你能去哪哪哪玩。 他怎么说？ 他说我都已经玩了这个景点好几百回了。 对对对，如果说故宫玩800回，哎呀，可能也挺够了 啊，能成为专家。但是呢，他的那种游玩的这个乐趣，我想肯定就不会特别的大了，是吧？ 是的，当然了，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 沿途看些什么景儿，吃些什么好吃的，这也是旅行必不可少的一些事儿。 是， 嗯， 这边还有朋友说到了，心有多远，这个能走的路就会有多远啊。这句话是不是源自于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对呀， 啊，是有点这个意思哈。 当然，您的钱包也得比较的鼓， 嗯， 旅行这事儿还是费钱的。当然，有朋友提了说，我穷游呢，就是用比较少的钱， 嗯， 比较精打细算。 哎，我觉得年轻人我是挺推荐穷游的，用很少的这个经济代价去体验这个世界的美好。但我觉得上了一定的岁数吧，我不太推荐穷游了。 嗯， 这个旅游可以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如果太过于追求穷游的话，有点太折磨人了。 是啊，尤其是把握好经济还有您游玩的乐趣，这个是要找的一个平衡的。啊，当然了，也有人说了，这个旅游的话，好像有一种恐惧感。这个是，出门在外的人，他说啊，他对未知有一种恐惧啊，他说对舒适总有一种留恋，所以阻止他愿意去外边去旅行啊。他不是一个特别愿意旅行的人啊，但是他说，好像听我们节目听到现在，他想要做出某些改变了 啊。 咱俩劝劝他呗。 身未动，心已远，有多远走多远吧。 而且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发现世界带给你的惊喜远比你预料的要大很多呀。 说的太好了。风中的旅行说，我就是旅行啊，我来了。风中的旅行这位朋友啊，您名字当中就有旅行，那接下来您有没有旅行的计划呢？ 哎呦，这边公布他说了， 嗯， 明早他和他的爱人要去密云去旅行啊。 啊，也是京郊游。嗯，到了周末，周边有很多这个农家乐，哎，都特别值得去玩一玩，看一看，吃一吃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菜。 是啊， 啊， 而 且秋高气爽。 对呀，啊，天气特别的凉快了，现在。 嗯。 哎，当然，明天是不是说要升温一点？ 嗯，说是最高温度有30度吧，那这不还有说有这强降雨，门头沟也有吗？嗯，但是我看见这个微博这边还有人说，这天气预报都不太准。 哈哈哈。 也别难为人家了，人家发不发预警吧，如果下了雨肯定是不行的，发了预警如果不下，也就被您说到说的，对吧？ 是，所以还是建议您啊，出门把这雨伞什么都带好了。 嗯嗯嗯， 一旦下雨您也是有所防备。 对， 另外刚才这位朋友说去密云旅游，我倒是真的想到了啊，大北京周围的这个远郊区县啊，真的是各有特色。 嗯， 我说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延庆。 嗯， 去过好多次了，之前有采访啊，自行车等等的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真的去了延庆，体验到了那种风景，包括山峦起伏。另外，延庆也有冬奥的元素， 嗯 啊，所以大家，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您是比较懒的话啊，不想出北京，其实也能玩的不错呀。 对，咱们北京周边真的玩的旅游资源是非常多的，像门头沟这个斋堂啊， 对， 什么川底下呀，这个风光都非常的好，还有怀柔、密云这个水库资源也是能让你感觉，哎，我虽然没到海边，有点看海的感觉了哈。 是啊， 嗯， EK 说了，近期来说，他觉得京郊游是不错的选择。 是的，是的，我也认为。 啊，我们今天话题 加我一个。 哎呦，你俩是不是可以结伴同行一下？ 来个京郊游 啊，互相推荐一下， 嗯， 曾经好的一个体验。啊，我们今天话题说一说，脑补一下，想象一下疫情过后啊，去哪玩？可能大家想的这个就比较远的地方了。 嗯， 你比如说刚才看到，有一位爱吃馄饨的小女孩，她说了她想去看极光。 北极， 就是好像叫绿光吧？ 绿光，绿光，极光啊，哦！我知道那个挪威啊、芬兰啊，好像在北极圈以内的这些有些城市都是能看见极光的。 是， 哎，有季节之分吧？我不太懂哈，大家可以给我普及一下。 总之就是纬度靠最高的那边，它的这个极光出现率都比较高。像这首歌唱到的啊，绿光。 哎，漠河能看见极光吗？ 我感觉好像按刚才那理论有可能能看着吧， 是吧？ 南极能看不着。 那只有北极极光，北极光嘛， 啊，南极能看着企鹅。 企鹅， 哎呀，企鹅我真想去看一看。 那动物园就有啊，北京动物园就有啊。 我想看原汁原味的， 就是企鹅的种类也很多， 对呀、啊， 我在那个新西兰看见那种很小的企鹅，特别可爱 啊。 北就是南极还有地企鹅，特高的那种。 是， 它们种类还挺多。 啊，为什么想看企鹅？今天下午刚看到一个视频，这个饲养员去喂企鹅，给它选了一条鱼，特别大。 嗯。 啊，结果它还挑食。 哎呦喂！ 只吃小的鱼。 这惯的哟。 啊。另外，咱们可以去组团看看北极熊什么的，是吧？ 嗯。 另外关注关注全球是否变暖了啊？北极熊的家是否也融化掉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一直为您陪伴着的金戈铁马节目。今天女主持夏萌和男主持康乐一块儿要陪大家2个小时。我们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聊一聊疫情过后您想去哪儿去玩一玩，想去哪旅游呢？大家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咱们来进一段资讯部分。 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18到19号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市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塔吉克斯坦国内务部反恐协作2021联合反恐演习。这次演习采取联合联训的方式进行，双方近100名特警队员参加了无人机在反恐行动中的应用、多种武器应用射击、搜查清除爆炸装置等等科目。 今年2月底以来，全国第一批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在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和部署垂管正处级以下的建制单位率先展开，目前已经是收到了明显的成效。6000余人主动向纪委、监委投案，甄别认定为有案不立、压案不查、降格处理问题24万余个，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24.5万条，先后推出了各类的便民利企的措施5.8万项。当前第二批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已经全面启动。 嗯，财政部19号发布了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了137716亿元，同比增长了20%。全国税收收入达到了119112亿元，同比增长20.9%。个人所得税达到了8344亿元，同比增长24.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了137928亿元，同比增长3.3%。 19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通告，依法驳回杨倩、陈梦、全红婵等109件商标注册的申请，并将不断强化对包括奥运健儿在内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的相关保护。 嗯。从今天开始，南京将分期分批恢复市内公共交通和道路客运服务，同时常州、淮安、宿迁等市的公共交通客运班线也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 近日，湖南省卫健委、省财政厅、省医保局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将参保女职工生育3孩的费用纳入到生育保险的待遇支付的范围当中，按规定及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用和落实生育的津贴待遇等等。据了解，自今年的5月31号起，生育3孩的夫妻可以办理线下的生育服务登记。 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外长以及欧盟高级代表昨天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会议主席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会后也发表了声明，他表示阿富汗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的关注和应对，不能让阿富汗重新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另外，今天包括 BBC、 独立报和雅虎新闻在内的多家国外的媒体报道称，阿富汗当局证实一名阿富汗国家青年足球队的队员扎基·安瓦里是在试图搭上离开喀布尔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 C-17 的运输机之后是坠落身亡。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昨天表示，受到新冠疫情和芯片供应短缺的影响，丰田9月汽车产量将比原本计划缩减40%，但是年度生产目标不会改变。 而中国男足将会在9月2号在卡塔尔多哈挑战12强赛首个对手澳大利亚队。据记者了解，澳中比赛已经初定由一组韩国籍的裁判来执法，曾在上赛季来华执法的中超裁判高亨进可能会担任本场的主裁判。 嗯。 另外昨天根据北京体育广播的老朋友宋翔的介绍呢，北京首钢队主教练亚尼斯正在隔离，有望在下周归队。上个赛季北京首钢在亚尼斯的率领之下取得了28胜24负的成绩，季后赛首轮击败深圳，次轮不敌广东。 宋翔是来自北京青年报的资深篮球记者。另外北京时间今天的消息，北京首钢男篮官方宣布球队自行培养的小将曾凡博赴美加盟 NBA 发展联盟点燃队。根据 CBA 公司公示的信息，首钢队已经为曾凡博进行了球员注册，签下的是一份 A1 类的年限为3年的合约。而曾凡博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表示，将会继续提高自己，磨练自己，希望未来能够为北京首钢队争得荣誉，也为国家队做出相应的贡献。 CBA 下赛季呢，还是大概率要回到赛会制。从上个赛季赛会制到两个月之前确定主客场制，再到如今风头再度转向赛会制，看来主客场制的回归至少这个赛季难以实现了。 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球的部分，欧协杯资格赛附加赛首回合当中，这是穆里尼奥上任以来的首场正式比赛，罗马队客场2-1战胜了特拉布宗。穆帅赛后表示，对手不像是欧协杯级别的，感觉更像是欧冠的比赛啊。 而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大巴黎的主教练波切蒂诺没有披露梅西是否会进入周五对阵布雷斯特的比赛的大名单当中。虽然有很多球迷都期盼着梅西可以早一点上演大巴黎首秀，但是当地媒体说呢，梅西不会随队出征。法国有媒体认为，梅西的身体呢还没有恢复到最好的状态，并不适合上场。巴黎的教练组也决定不将梅西放到比赛的大名单当中。梅西今年夏天参加了美洲杯，一直踢到了决赛之后才开始度假，又经历了换球队的风波，最近才开始系统性的训练，身体没有恢复到理想状态，预计要等10天之后，梅西才有可能在对阵兰斯的比赛当中迎来首秀。但是除了梅西，内马尔和帕雷德斯呢也很有可能是不会进入比赛大名单的，因为他们俩回来的也都比较晚。 再给大家进行一些生活的小常识的普及，如何科学的给肝脏减脂，治疗由肥胖导致的脂肪肝呢？是有3驾马车，大家要注意了，一个是减重，第二是运动，第三是药物治疗。在个人控制饮食和运动的基础之上，配合医生的用药治疗，3驾马车协同共进，就能够及时有效的控制脂肪肝了。 今天有一个这个又来个新词儿了啊，叫巴氏青年。 哎， 巴氏杀菌我知道，巴氏奶我知道，巴氏青年是什么呢？ 跟巴西有关系吗？ 不知道呀，查了一下之后啊，发现巴氏青年全称是巴甫洛夫青年，是年轻人用来自嘲的一个词儿，就指的是那些对工作产生了条件反射的打工人，在遇到工作相关的情况的时候呢，会下意识的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说哈，当代青年在手机出现消息提示的时候，哪怕和工作无关，也会条件反射的回复一个收到。 那我一会儿我给我同事们都群发一条消息， 请你吃饭 啊？不是，那他收到了，我不可不得请他吃饭吗？ 不是，我就让大家请你吃饭。 那行啊，我准备发这条消息是：你去年欠我10000块钱，赶紧还我。然后一会儿收到一堆人，收到 一会儿发现没有人理你，群里边安安静静的，然后再给别人发，发现被拉黑了 啊！最好能有一个收到的就行。夏萌，你一会儿收到一下吧。 我手机没有电了、 啊，我带那个充电器了。 不用。 是啊，当然这个提到的这个巴甫洛夫，可能大家在上高中时都学过，当时的膝跳反射就是巴甫洛夫当时那个反射的实验。 你这么一说，我下意识的来了一个反射 啊，是把这个手机捂好是吧？别一会儿收到。 核桃说，我还以为是追公交的年轻人呢。 啊， 是不是追公交的年，是回复收到的年轻人。 对，叫巴氏青年。我们金戈铁马经常给大家带来一些新词儿。就是所谓的新梗嘛，这些都是新兴人类在网络上面的一些用语啊，比如说比较普及的最近呢用的就是常用的 YYDS。 对，这个通过东京奥运会的一个洗礼之后呢， YYDS 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在各行各业各种评论当中了 啊。啥意思来着？ 永远的神。 也有人说是永远单身。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精彩的留言啊。今天说去哪玩，这边C 罗小迷弟他说了，哎呦这个说的是挺好的，说旅游放松心情，用眼睛享受风景，歌里唱的是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我没有值得分享的感伤爱情的故事，但是在这里想要感受的就是途经的美景啊，分享的是没有男主角或女主角的相片，那就是自己出去旅游吗？哎，这个我倒觉得 自己玩也挺好的，你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不用去迁就同行的人， 想干什么干什么。 对啊，你想去这个景点就去，不想去就算了，想去买东西购物就去。 对，但是要守住法律的底线和道德的底线。 你都想什么呢？ 是 剧本杀这位朋友说，我今天晚上12点刷密室，明后天约本儿还没约上呢，实在不行就跑步吧，去备战秋季的马拉松。 哎呦，是啊，这个一般来讲马拉松比赛得备战一段时间的， 您得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包括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啊。 是啊，包括您的呼吸状态、肺活量，包括腿的筋都得拉开了才行啊。 还问现在北马有信儿吗？目前来看呢，还没信儿，得再等一等。反正现在没听说取消呢，对吧？ 对，这边还有朋友旅行又提到了说极光的事儿啊，说在北欧还有冰屋住呢。哎呦 啊，那得多冷啊！ 就是那个爱斯基摩人，但好像那屋里边不是特别冷， 屋里边有暖气，那冰不就化了吗？ 因为它这个屋它是有很好的一个防寒作用的。就当地人，他可能里边我觉得啊会铺很多的毛毯之类的东西，是 去保温。 对， 大脚星叔叔还说，现在密云啊，给大家说一下哈，不能随便烧烤了。以前开车去云蒙峡谷，水边上就能烧烤，下水泡泡好爽，但现在不行了，都给统一管理起来了。 是， 这样也好，对环境更友好。 没错啊，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另外把口罩都戴好啊。这边外地也说了。疫情之后想去哪玩啊？ 哎呦喂，这个理想可就大了，全国各地呀！ 哎呦，那您可得旅游个几年， 准备好钱包吧。 是，准备好时间，准备好空闲。好的，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是由夏猛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接下来在节目结束之前，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咖喱咖喱》，祝您周末好心情哦， 周末愉快。 Mango, mango, 沙巴巴地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